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aise 的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120集。 又是天后，中原太阴。太阴山山势平坦，与仙人出没的太行相比，它更亲切，也更凡尘。岩山是往西南近百里，有村郭林立，雄光百丈，一条官道贯穿始终。早年间两侧车水马龙，商旅喧嚣，谷地更有良田千顷，耕牛无数。传说不远处还有仙人居处，时隐时现，只有有缘人才能在满月夜里看见一个朦胧的影子。山顶上有仙鹤翩翩起舞，可眼下太阴山一带却是今非昔比了。半个月以前，太阴山下大关中披甲执锐的士兵陡然增加了两倍，来往空气蓦地紧张起来，隔日便有那些高来高去的仙人出没。他们动辄御剑如飞，并不与凡人接触，却有人从守城官兵那里得来小道消息，说那些仙人正在太阴山附近绘制阵法，好像要对付什么人。没有人出面驱赶援助在此的百姓，只是当地官府纷纷放出榜文来说，自愿离开几个月的可以领到一笔款子，以供羁旅吃喝。这榜文一出，顿时惹来一阵人心惶惶。随着太阴山附近的阵法建成，周遭的肃杀意也越来越浓重，老百姓们终于害怕了。领钱的地方天天从天亮开始排队到天黑，不过数日光景，太阴一带除了个别老弱病残外，基本上已经十户九空。群魔北上，将赴太行之约，要到太行必经太阴山一带，而太阴山与扶摇旧址极近，那魔龙寒渊必定会在此停留。游梁奉命在这里事先埋伏，在太阴山脉周围布下斩魔大阵，哪怕困不住那魔龙，也要在众人瞩目的太行之约前先吓他一程。他站在城墙上，居高临下的看着那些小的像蚂蚁一样的人拖家带口的鱼贯而出。游梁心知肚明，这些人离开太阴山一带并不是安全了，反而是失去了保护，路上万一遭遇到北上的魔修，就好比小虫惨遭恶童，剥皮抽筋的下场算是好的。可游梁也知道，这些人必须走，凡人五谷轮回，气息杂乱，若是此地留着这许多的百姓，必然扰乱他们的斩魔大阵。游梁将他的剑握得紧紧的，师兄说过，他这把剑的剑名为谭心，因为断剑的时候，断剑师不小心在熔炉中撒了一把香灰进去，此物甫一出世便比别的剑少些力气，是把慈悲剑。年轻的剑修深吸一口气，感觉手中这把慈悲剑真是再冷也没有了。这时一个满头乱发的修士御剑飞到游梁面前，施了一礼： 游大人，好像有大能闯入其中，西南一角的阵脚被触动了。 这人是天眼处的外围人员，别人都叫他什么稻草张，因为精通阵法而被招募到了太阴山，全权负责斩魔阵的绘制和催动。游梁闻言收回心绪，将真元注入双目，运起鹰眼诀，极目远跳出30里，顺着稻草张的指向望去，不料正与一个人目光对上。游梁吃了一惊， 怎么是扶摇派的人？ 颜征明淡淡地看了游梁一眼，下一刻一股尖锐的剑气隔空而来，直戳入游梁眉心。游梁大惊，不敢迎接，原地后撤了10来丈远，方才敢提剑抵挡。只听叮一声轻响，原来那股剑气看起来吓人，居然只是逗他玩的，在剑鞘声轻轻擦过，旋即便散了。游梁大口喘气， 心里没有半分躲过一劫的庆幸，被这一剑惊得手心里全是冷汗。剑修锋锐无双容易，横冲直撞也容易，只要胸中有勇气，心里有剑气。然而适可而止与收放自如却已经超出了尤良所能领会的范围。他这才发现自己与颜征明之间相差的不只是一个剑神域，而是一道天堑鸿沟。 尤大人，那是什么人这样大胆？属下是否要派一小队去追来看看？ 稻草章吃了一惊，忙上前一步道。尤良脸色惨白，一句话几乎是从嘴唇中挤出来的。 那人是个剑神域的剑修，此生尚且让他三分，就凭你给人家送菜吗？ 稻草章愣了愣。 滚！ 尤良吼完别人滚，自己却先行羞愤难当地离开了。他一转身，稻草章脸上恭敬的有些谄媚的笑容便不见了。他目光阴鸷地盯着尤良的背影看了一会儿，又转身远眺剑气所来的方向，神色阴晴不定。几个修士向他聚拢过来，那领头的小声说道： 张大哥，我们阵法一系从来都被他们这些所谓的正统修士当成指挥旁门左道的工匠，实在是欺人太甚。 哼，不过一个刚修出元神的小辈，境界稳不稳当还两说，仗着自己是剑修还真摆起谱来了。我这斩魔阵是给谁布的？魔龙含冤，什么剑神域剑鬼域的，只要我稍微动点手脚便能将他们一锅端了。 那张大哥的意思是？ 稻草章将一群人召集过来，如此这般的布置起来姑且不提。远处李云皱着眉对颜征明道： 掌门师兄，你又在干什么呀？ 颜征明双手背在身后， 撕破脸啊，看不出来吗？天眼处既然拿得出除魔印这么了不起的东西，我反抗不得，还不能没事羞辱羞辱他们的人吗？ 哎呀，天眼处多小人，对付小人要用小人的方法呀，要么虚与委蛇，要么趁其不备一击必杀，绝对不要与他戏耍。毒蛇急了咬你一口，你疼是不疼？ 颜征明左耳进右耳出的听了，没往心里去。他不好战也不嗜杀，却有一个毛病，大概是泥里滚的日子过多了，颜征明对自尊过于偏执，当面打别人的脸的事做起来简直信手拈来。若说他以前是得罪人不自知，现在就是故意不留余地了。李云心里总是不安。 掌门师兄在剑道上走得太远，远到四圣都可以不必放在眼里，怎会将区区一个才修出元神的剑修放在眼里？可是做人怎么能这样不留余地啊？ 扶摇一行人之所以过来溜达，其实就是感觉到了太阴一带的大型阵法，特意前来探探深浅。粗略在外围一打量，程前问道： 二师兄怎么样了？ 难，天眼处这是下了血本啊。 能不能破阵？你痛快点。 李云满怀忧虑，懒得理他，只是动了动手指，当即便仿佛有一根看不见的木棍，随着他的指挥在地上画出了整个太阴一带的地形。 啊，阵法范围在这一带，这样大的区域，他们要是想将寒渊困住，催动阵法肯定极其费力，要么用人山人海来堆，要么手中有着什么天地灵物，前者不大可能。魔修虽然大多脑子不大冷静，但又不瞎，一大群人聚在一起催动阵法，有眼睛的就知道怎么破阵。破阵有两种方法，要么有巧，要么有力，也就是或者找到阵眼一举破坏，或者直接暴力压制。我看天眼处这个兴师动众的架势，恐怕是准备得很充分啊，靠暴力压制不大现实。哎， 李云叹了口气，伸手将地上的痕迹抹去。 而且还记得当年韩渊在扶摇山附近设下的阵法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对此道也颇有些研究，见识不亚于我。如果是他被困于斩魔阵， 恐怕也会想到推算阵眼的方法。天眼处未必不设防。 说了半天，这个阵你是破不了，对吧？ 那倒不是，只是这方法恐怕不大好用。寒渊已成魔龙，我手中恰好有一面真龙旗，如果我们几个人…… 是我们，没你这种卡在元神门槛上的人什么事儿？ 掌门师兄真是个贱人。你们行了吧，元神有什么了不起的？斩魔阵这一类阵法号称借天地之气，十个元神也是不够的好吗？你得意什么呀？ 李云被踩中痛脚，怒吼道。水坑悄悄地伸手戳了程潜一下，程潜只好大无畏地上前，抬手打断两位师兄的斗鸡。 好了，魔龙和真龙旗有什么关系？大师兄你既然不知道，就少说两句。 严征明对着程潜翻了个白眼儿，翻完他又忍不住将眼珠重新转了回来。程潜也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终于想起将他那一身抹布似的破袍子换了下来。虽然只是换了一件乏善可陈的墨色长衣，半寸雕琢也没有，明显就是件便宜货。可严征明就是觉得顺眼极了，人和长衣黑白分明，加上一把双刃，程潜眼角眉梢无端挂上了几分凌厉的肃杀气，唯有偶尔笑起来的时候依稀是君子如玉。严征明实在忍不住多看了几眼，恨不能将程潜身上飞起几根线头都记在脑子里，继而不动声色地移开目光，面上保持着正人君子的端庄，抓耳挠腮地在心里翻来覆去的回味，一心二用地听李云说正经事。 真龙旗里面有龙骨和龙魂，寒渊的魔龙不是还差一条龙骨吗？以他的修为，如果真能借着真龙旗得到上古神龙之力，可能和斩魔阵有一拼之力。只是…… 话说到这儿，几个人都明白了，想从天眼处手里劫人是一回事儿，可寒渊毕竟杀孽深重，罪大恶极，因此用真龙骨助纣为孽是另一回事儿。就算没有除魔印约束，这种事也是万万不能干的。 此事不必再提。李云，将你的真龙旗收好，不准拿出来。斩魔阵既然已经看过，我们顺路回扶摇山看看吧。 一转身，严征明瞥见程潜领口微乱，便忍不住抬手整了整他的领子。程潜本来迈开的腿当即僵在半空，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严征明一抬头，碰到他比平时略显幽深的眼睛，这才惊觉自己的动作亲密过头，手心顿时出了一层薄汗，欲盖弥彰的缩回手，干咳一声。 没见两斤都不对称吗？你多少也注意一点穿着。 程潜默然不语，感觉在这方面他可能一辈子都达不到大师兄的要求了。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